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85集，群恶巨首上。此时的永州府街上，普通百姓都跑回家去，关门闭户，不敢出来了。街上肃静一片，气氛有些微妙。江湖人自动自觉地分为了两派，黑道的一边，白道的一边，以高升客栈和酒楼这一条界线为分界点，对峙着。酒楼里，底楼一个人都没有，就掌柜和伙计们哆哆嗦嗦躲在柜台后边，而走上二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几口棺材。二楼正当中的棺材里躺着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尚，正是刚刚过世的玄镜大师。大和尚双目紧闭，面如白纸，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的尸体旁边，几口棺材里是另外七个少林和尚。而在大和尚对面还有两口棺材，棺材里两个黑衣服的年轻人，这二人穿的衣服相同，黑色斗篷上边有白色的花纹，从远处看就好像是两具骷髅。展昭和白玉堂等人刚刚赶到的时候，就看到外围的人群闹哄哄的一大帮，各种门派的都有，白道的在一起，黑道的在对面，交头接耳，群情激愤。白玉堂一看那么多人就头疼， 哎呀，这里目测江湖人就有一两千呢，那个什么转运石手下的兵马行不行啊？ 转运石手下是没兵马的，他只能跟就近的禁军借调，能借来500人就不错了。中部地区屯着的兵马只是属于禁军编制，可能有的从来没有打过仗，功夫有限。这点江湖人，别说500禁军了，就算是3000正规军也未必镇得住。不过好在是分两边，如果那个流转运使待会够聪明，可以将兵马除掉两方人马当中去。 这帮江湖人也不会说打起来就打起来的，虚张声势而已。江湖人都是有门派的，你以为是当兵的那么听话呀？这帮人的心根本就没在一块儿。 没错，江湖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门派利益，谁都不会做出头鸟的。 说来说去还是少林和幽魂门之间的恩怨，其他的不过是来撞声势而已。这说起来，这幽魂门究竟什么来头，听都没听过。 如果是当年的幽魂门，不是已经随着骷髅堡一起灭亡了吗？难道真是后代？ 后代是一回事儿，当年骷髅老怪只是下落不明，万一还活着那就有的麻烦了。 骷髅老怪是什么人？当年幽魂门很厉害吗？ 邹良不是江湖人，听着两人的对话就有些好奇。 啊，哑巴你怎么一点江湖常识都没有啊？ 林业火抱着胳膊给邹良普及江湖知识。 这骷髅老怪是当年八怪之首，那是恶名在外，骷髅堡盘亘于西南一带，危害人间呢。他的幽魂门的大本营是个堡垒，因为外形很像个骷髅头，所以叫骷髅堡。骷髅老怪功夫非常好，骷髅堡规模最大的时候至少有上万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信徒。 信徒？练功的江湖人有什么好兴奋的？ 骷髅老怪自称是冥河的掌舵人，凡是家里有死人的都要通过他送银子贿赂阴曹地府的官员，让死去的亲友日子能过得舒坦一点。 这么扯都有人信？ 没办法呀，架不住他会骗嘛。因为这些骗局，骷髅堡赚了好多好多钱。 那最后是怎么灭亡的？ 被江湖白道一起消灭的。如果说仇怨，骷髅堡的确应该对白道恨之入骨。 众人正聊着当年骷髅堡的事情，小梁子突然拽了拽展昭的衣摆，伸手指着前面。 你们快看，闹鬼了那边。 展昭等人抬眼顺着萧良手指的方向望过去，与此同时人群也有一些骚动。 众人都仰着脸望着西北面的夜空，只见一轮明月之下有四个骷髅扛着一个棺材正往这边飞来。所有人看到此情此景都下意识的皱眉，骷髅竟然会飞。可仔细看就能发现，其实在飞的并非是骷髅，而是穿着黑色斗篷的四个蒙面人，只是这些人的斗篷和头罩上有白色的骷髅图案，黑色的斗篷融入夜色之中，猛一看辨别不出来，所以才会以为是骷髅在飞。但这四人轻功极佳，也极怪异，感觉像是骷髅那么轻盈，也很木讷，抬着棺材就飘向九楼了。此时跟着展昭等人到来的阴侯和天尊他们到了九楼不远处的一处高楼屋顶上停了下来。众人抬眼看到这一幕就是一愣，乌纱忍不住摸了摸下巴。 哎呀，这场面是何等的眼熟啊， 骷髅老怪难道真的没死？ 赵普一手抱着小四子，一手搂着公孙，刚上到屋顶和众老人家一起站着看热闹，欧阳少征搭着个凉棚望得挺欢实。 棺材是骷髅老怪的轿子，他喜欢躺在棺材里 故弄玄虚。 这时子影蹦上了屋顶，手里抱着一个大纸包，里头都是小吃。 你当看大戏啊？ 嘿，绝对比大戏精彩。 子影边说边挑出一包石井花生豆塞到小四子手里，自己也拿了一包，一大一小将花生豆丢到嘴里，嘎嘣嘎嘣接着看热闹。龙桥广和欧阳等很没心没肺的蹲下去找吃的，无沙大师也凑了过来。 哎，有茴香豆吃吗？ 这边正翻兜子，陆灵儿拿着个鸡腿就飞上来了，陈星和月牙提着两个食盒还有酒，赵普看得直扶额。天尊眯着眼睛看那棺材。 这棺材是原来那口吗？ 试试就知道了。 阴侯说着伸手从小四子手里的纸包里拿了四颗花生豆，抬头轻轻一甩袖，就见那四个抬棺材的骷髅突然一含胸就僵在半空中了，手中的棺材也往下落。人群中立马传来哗一声，众人赶紧逃开以免被砸。展昭和白玉堂仰着脸瞧了瞧不远处的屋顶，好嘛，开茶话会呢。眼看着棺材要落地了，那四个骷髅才恢复过来，赶紧要下来接，可就在这时只听到轰一声响，棺材板横空飞了出去，棺材里一道粉红色的身影窜出，直飞对面的九楼。 粉红的？ 陆天寒忍不住说了一句。等那人影飞上半空，楼下众人都下意识发出一声惊呼，只见那棺材里飞出来的也是一具骷髅。那骷髅穿着一件粉色的长裙，身材极度细长，白色的骨骼清晰可见，在夜色中这景象诡异又绮丽。 骷髅老怪转性别了？ 其实骷髅也分不出什么性别啊。 一旁吴沙和陆天寒无语地看着二人。 估计不是骷髅怪，是他后人吧，功夫倒是有些像。 展昭眼睛尖，眼力也好，仔细分辨了一下，看清楚了那穿着裙子的骷髅人是怎么个构造。原来是一个人穿着黑色的衣服，上边有白色的骷髅花纹，同时在外面穿了一条半透明的粉色纱裙，于是给人的错觉就像是骷髅穿着粉色长裙。这骷髅还挺敬业，脸上都用黑色的头套蒙住，还画了一张极怪异又丑陋的骷髅脸。那骷髅怪此时张开双手，像一只大鸟一样滑向九楼，动作轻盈又飘忽，可见轻功极好，只是他的这个姿势让展昭和白玉堂都愣了愣。白玉堂下意识地扬起脸看屋顶上的陆灵儿，这会儿陆灵儿正眯着眼睛瞧着呢，歪着头似乎还挺纠结地咬着手指头。看了一会儿，陆灵儿抓着一旁陆天寒的衣摆晃了晃。 爹爹， 那天晚上在映雪宫门口那个黑衣人好像就是他。 你确定？ 好像好像。 众人都皱眉，骷髅怪盯着映雪宫干什么？那骷髅怪飞上九楼的二楼，落在了栏杆上。林业火摸着下巴研究了一下， 是个女的。 这都能看出来，穿粉色的不一定是女的，包那么严实， 很明显是个女的。 究竟是骷髅老怪还是骷髅老太？ 邹良一歪头，林业火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搓揉邹良的脸。 不要学哑巴歪头。 邹良被他揉了两下赶紧躲开，心说这妖孽又怎么了。林业火扭脸就觉得心乱乱， 这哑巴竟然学哑巴歪头卖萌，讨厌。歪头好可爱啊，好像小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